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星期一，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这里是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推送的文章。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花容月貌。 是的，那今天呢有个特别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其实昨天已经提醒过了，你就再听一遍吧。 你这四天一直都在提醒。 6月26号的时候，我们台呢要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了，还有长达17个小时的生如夏花开播特别节目。那我和水水呢是在6月26号早上7点到10点这3个小时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 六二六呀，六二 六二六六六六六。626，你赢了。当然了呢，在那天，哇哇，是随风现在就来了吗？ 哇，四条也在， 四条也在， 好开心啊！7点半看到大家都在， 开始的时候就在。嗯， 珊珊今天好漂亮，我也觉得你今天这样的打扮很漂亮。嗯， 可是我的妆都没有化完。 他说的是， 眼睁睁的看着我拿3分钟化的妆。 你听我说。就是随风夸的是珊珊今天很漂亮，对不对？我夸的是珊珊打扮得很漂亮。 好，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又被打了。 直播间里男主播足。记得提醒大家，6月26号的时候可以参加拍照抢 T 恤的活动。那天只要你拍下你正在听 FM 98.2的照片，发微博@活力982，就是我们的官微，就有机会抽得我们的限量版的 T 恤，还是挺好看的啦。 对，而且就是我们的那个限量版的 T 恤啊，只要号码对了是好看的。对不对？ 今天好开心呐。 为什么？ 菜地的瓜也在。 哇，菜地的瓜。今天，哎，我想问问今天大家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集体都起那么早啊？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周一怕迟到吧。我想问一下哦，四条、随风还有吴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在线的。菜地的瓜，你今天是因为要早点起床上班怕堵车才起这么早的吗？我真的很好奇。 好不好奇？ 周一的早上。问问你们起床是在干什么，好不好？ 周一的早上是一个神奇的日子。 周一的早上为什么起这么早？ 对啊，那既然大家都起这么早，我觉得在一开始我要送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真的是，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玩笑，然后后来居然发现这是真的。 周一大家真的有太多话要说了。在你讲这件事情之前，你看，首先我们要反驳一下键盘，他说。夫妻俩太贫了。谁是夫妻俩呀？你是神经病啊。 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很吃亏耶，键盘。 哎，谁 吃亏呀、啊。但是吴皇给了一个特别 blue 的回复，他说 Blue Monday。 Blue Monday, you know, Yellow Tuesday, Orange Wednesday. 为什么是 Gray Thursday and Black Friday? 这是你刚刚编的吧？ 对。 除了 Black Friday, 好像有一些正常的黑色星期五的说法。星期五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因为黑色。就是黑色星期五是在就是西方的文化和他们整个的那个语境里面的一个比较宗教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演变成了 Black Friday, 在每一个每年的就是圣诞节期间的那个 Black Friday,就是中国留学生拖着大行李去那个奥特莱斯扫购的日子， 那应该是一个 Happy Friday 啊！ 哇，那真的是一个 Happy Happy Black Friday Green Friday, 为什么？因为在花美元绿的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如果是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就是 Red Friday, 对吧？在花毛爷爷。 对于在挪威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咸鱼 Friday。 是的， 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钞票上刚刚印了咸鱼的花纹。 对的，很多人都在上班的路上。 随风，你 说 你在坐公交车，请问你是在制造公交车吗？他用的是 好幼稚。你好幼稚，对， 怎么了怎么了， 他是刚刚把轮子放到那上面刚拧上呢，用千斤顶顶起来好不好？ OK, 在公交车上信号会好吗？我觉得随风真的是真爱哎，他在用流量看咱们俩的直播哎，在公交车上面。他说公交车上现在有很多公交车已经有 WiFi 了，对不对？ 好像是。 那我们应该主攻公交车市场。各位在737路621路上的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对不对？ 的确是，随风也说了，在中国大家都喜欢星期五，因为第二天就放假了，有很多那样的表情。今天星期五呀，今天星期五啊，白展堂那个表情应该你也收藏过吧？ 对，我很喜欢星期五的感觉。 是的。 一般来说，星期一你会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星期一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不会像吴皇这么放松。你看吴皇他现在写的是在床上听微微一笑唤醒我，我觉得他在等我们唤醒他，唤醒他进入我这个周一的打鸡血式的世界。 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 吴皇起床了。我起床了。 好，在这里呢，我要跟你说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高考刚刚过去嘛，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考生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对，就是一段文字，他说，很多考生来问我664能不能去北大，我再重申一次， 664只能到清华。 664你可以考虑一下去清华，为什么呢？但是对于北大，我想说你可以冲一下的，但是希望不大，毕竟696才能去北大，对不对？但是呢，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375，也可以到北大。 375是到北大东门，731可以到北大西门， 对不对？ 731有点太难冲了。 664也可以试一下， 也可以试一下， 对不对？ 是的，还有中关村站可以试一下。地铁4号线北京大学东本站可以试一下。 有人问我4可不可以冲北大，我说你可以试一试。 可以4号线是不是？太简单了。 然后中考又即将到来了， 是的，中考是不是就是6月26号前后啊？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 中考是22、23吧， 223吗？随风中考，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你知道吗？说起中考，我真的来气。 为什么？ 因为我表姐的女儿嘛，就是我侄女儿。然后她要中考了。 表姐的女儿叫侄女。 对，就好像爸爸的爸爸叫爷 爷 一样。好，那我问你，我嫂子的舅舅的大姑，我叫什么？ 用亲戚查询器，我在脑海中查询了一遍，这个人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哦。 所以可以随便叫，男的叫叔叔或者叫伯伯，女的叫阿姨，对吗？ 对，叫先生和小姐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说回我的侄女。 说回你的侄女来。 就是我本来是想打个电话给我侄女，给她鼓鼓劲儿，加加油嘛，本来就要中考了。 对，鼓鼓劲儿，加加劲儿。 对对对，然后哎，鼓鼓气，加加油，好， 鼓鼓劲儿，加加油嘛， 鼓鼓油，加加劲儿，好， 是的，鼓油加劲是一个成语， 对， 来， 然后呢，我表姐就说你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 因为她鼓劲加油， 因为她说就是我侄女的爸爸就是她的前夫， 侄女的爸爸 就 是 我表姐的前夫，我表姐的前夫，好不好？就说这样会给她压力。 就不让我给他打电话。 哦，是吗？ 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会。我觉得很讨厌。不会吗？ 就你想象一下，在你快要中考的时候，你一个长得很帅、成绩很好，而且现在工作非常成功的叔叔、舅舅给你打电话，给你鼓劲加油。 哦，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 哎呦呦呦，给你厉害的，你现在厉害了，你上了中传，你上了北大，你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现在要高考了，我紧张很。你这时候打电话来了，哎呦呦呦呦呦，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就是你侄女的全部心理过程。 哎，我觉得你的这个心理 真的非常不健康，除非你能告诉他一道题。 我现在告诉他一道题。 我觉得你可以告诉他一道题。 我现在就告诉他一道送分题。 嗯， 好不好？ 好的，送分题。 我本来以为这个送分题是一个就是群里面发的笑话，嗯、后来发现居然是真的。我就 A U V 了，嗯，然后你可以，你可以调到那个送分题吗？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送分题还是这个吗？ 对，好的，现在我来问你第一题。 是的，你要 对，你要把三题都要听完啊。 好的， 第一题。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1863年在哪里建成通车？ A. 中国 B. 英国 C. 美国 D. 韩国。是不是觉得还挺难的，对不对？ 难的。 好，第二题。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几几年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 A. 1683年 B. 1863年C. 1368年 D. 1963年、好，第三题。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1863年在哪里建成通车？ 嗯、 A. 伦敦 B. 巴黎 C. 东京 D. 首尔，请作答。 我觉得这道题啊、这三道题我经过谨慎的思考之后，我觉得既然是深圳是一个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呢，第一题一定答中国。 你就是俗话在老师的口碑里面的就是那种你是不是傻的那种学生吧。在第二题当中他都已经告诉你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所以第一题答英国、那在第二题当中呢，答案我们在第一题找好不好、第一题已经讲到了在1863年建成，那第二题选的就是 B。 第一题已经说了1863年，难道第二题不应该避开吗？我选1368。 可以，但是我不知 道，选1863， 但是我不知道1368应该只有马车吧。 地下马车。 好，那1368请问属于中国哪一个朝代？ 1368属于中国的大禹治水那个年代。好了。 哎，大禹治水好像发生在很多年前呢。 好了啦，这道送分题对于这三道题是一个捆绑的题目。第一题就是它的每道题之间的答案和题干都是互相渗透的。 对的。 第一题显然就是伦敦，第二题就是1863，第三题就是选伦敦。 对。 哎，那第一题和第三题是答案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啊，第一题选的是英国， 在英国。 第二题选的是伦敦，第一题是国家，第三题是城市。 所以说这三道题其实只考了一个点，就是伦敦在英国，对不对？ 而且他题干里还说了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吗？我的妈呀。你看大家也给说了，说吴黄说哈哈哈不用学习直接试卷找答案。将军说出卷子的人脑子瓦特了吧。 然后与此对比呢，有另外一道题就让大家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差别。这道题目考的是， 不要告诉我是看图片找人。告诉我什么科学家是一下哪个人。 不 会吧。 不是，他这道题目是这样的。请大家选出以下哪位老师是这一门课的授课老师。 服。真的我服。我特别服。 我觉得这道题目有可能我会答不出来。 我也答不出来。 因为没见过老师。 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嘛。 对不对？ 是的。哎，1368是南宋吧？随风说是南宋。 我也是在想，唐宋元明清。 玉帝说的是明朝。 难道不是明朝肯定不是啦，明朝已经是。 朱元璋是什么时候？我觉得1368年是有可能是明朝的，明清加起来一共600多年嘛。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南宋了。 唐宋元明清。天哪，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高考的那一瞬间达到了高峰。 我觉得是明朝。 然后走了八九年的下坡路以后，现在已经1368年都不知道是哪个朝代。 现在只能倒推，因为明和清加起来一共600多年嘛，然后在100多年之前停的，那基本上就是有700多年的时间。 那应该是元朝， 有可能是1368年是明朝啊， 你不是说明朝和清朝加起来是600多年吗？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是2017年，600多年就是14几年啊？ 但是清朝结束已经100多年了，有100年吗？没有，不到100年。 对。 所以说1368年应该是。 那清朝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咱们直接查一下朱元璋什么时候登基的，好不好？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他一下。他会， 我侄女就会说：“哎呦哎，你现在你是考上中产，考上北大，有一个好工作了。现在你来问我1368年，这不是摆明了难为我吗？” 你直接告诉你的，哇，我的天哪！ 朱元璋是在1368年登基的。 朱元璋是在1368年登帝， 所以这个 国号为大明。 所以这个考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告诉了你朱元璋登基的时候。 对，而且他混淆了你的视听。 哎，那我们再来查一查这道题目当中其他的时间节点，比如说。 不用了，谢谢。还有别的事儿吗？今天，您要是没事儿，您就先去跟侄女打一气儿吧。 古游。 那就是1368年啊，所以说的确是玉帝答对了，好棒哦。对，你看随风是也说了，清朝是1911年灭亡，封建社会结束了。 那请问随风，你为什么在前面说1368年是南宋？你被我抓住了你的小辫子，啦啦啦！ 随机不可以吧？ 我要拽你的头发。 那关于送分题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比较有趣的题目跟大家分享吗？ 这道题目其实已经是巅峰题了， 我觉得太巅峰了，不可能有人超过这件事情。包括你说的这个上课老师的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吧。去考试的时候，我们虽然很努力的复习了一个星期，预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去考试了，到了考场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哎，这位老师叫什么？旁边的同学在好的卷子上答上代课老师是谁。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放老师的照片，就照片这件事情比较毒辣的一点是，你真的得见过。你明白吗？ 我知道。 就比如说，就考老师叫什么名字，你还有可能就比如说作弊啊，或者 是 不是作弊啊，就是有可能在之前，比如你看课表的时候有一个印象，但是老师长啥样，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考试的时候，你转头问同学，咱们代课老师是什么？因为那是不计入分数的嘛，是谁？这是不算作弊的。但是他如果变成考题，你这个时候再去问同学，那就是作弊了。 对， 对， 没错，这会让我想起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的物理的一个送分题。就老师会说，以下哪一个物体带电？A. 牛奶。B. 面包。C. 橡皮。D. 负电子。 我觉得你没有记住这道题。我不相信这道题是这个样子的。 真的，真的， 真的吗？ 真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哎，我告诉你，你要实名举报我们老师， 实名举报你们老师。 但这只是一个口头题， 举起来报高高。这是一个口头题吗？ 是一个口头题。 什么叫做口头题啊？就是老师把你点起来问你是吗？ 对，就随便这么一问， 他也编不出来其他的选项， 就随便这么一问。就看看你知识掌握的情况。 但是知识掌握的情况， 然后他就会发现你掌握的非常好。 就真的知道牛奶面包不一样呢。 对，而且你知道牛奶不带电呢。 刚才你说到了这个照片的题目，其实让我想起来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使你见过这个人，这道题也很难做的情况，就是购票网站上。我每次买票的时候真的很想翻脸，就包括他问你下面哪种植物不是同一种植物。下面哪个人不是陈奕迅，就真的很崩溃啊。好啦，这是水水分享的一些非常有趣的题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特别想问你，就比如说关于验证，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有， 我最喜欢验证的是数学题。 我最喜欢验证的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 是吗？ 对，就是把那个拼图的那一小块然后拖到指定位置。我觉得那个是最简单的。 我觉得很蠢， 但是那个就很简单呀。 他只考他那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种验证我真的不懂。 这验证，哎，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输入验证码这件事情，对不对？ 验证码我多多少少还能理解， 为什么呢？ 你来讲一下。 你来说。 不， 你说。 你先说。 你说。 剪子包袱锤，谁输了谁先说。 剪子包袱锤。好，你说。 三局两胜。 快的， 剪子帮我吹， 剪子帮我吹。好嘞，我赢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第一局率先失利的情况下，我连追两局，最后以2-1的成绩战胜了水顺。为什么呢？ 好的，这送分题你都不会， 嗯， 因为它就是用这个就是验证码来检测你当时有没有喝水。 为什么？ 就是你要喝了水才能往后面进，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你有病吧？ 这个答案正确吗？请问 错。 那请你告诉我正确答案。 快点啦！ 正确答案是因为它要检测你不是机器人了， 它 要防止就是那种机器人自动刷进去的那种程序。 但是像比如说拖拼图的那种也能检测你是不是 机器人吗？对，机器人是不会拖的。 明白了， 嗯， 就是机器人不会有任何手动的动作。 对，机器人就没法理解题目。嗯， 可是它真的不能理解吗？所以说机器人 它就只能手动理解。 嗯嗯，你看像那种比如说输入7+9=问号的那种验证方式，嗯，机器人难道没有图片识别系统吗？ 没有。 嗯，那 OK， 那说明机器人还没有。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可能没有咱们想象中的机器人那么高端，不是那种机器人。 你有没有想过是 因为刷机机器人？ 是因为这个系统还没有重要到有利益在那个机器人有利可图。 我现在觉得所有系统都有利益重要到让机器人有利可图，哎，因为很多系统是绑定你的支付系统的呀。 嗯， 哦，就是现在我就在各种 网站上面。好危险啊！天哪，我的内心都要澎湃起来了。 嗯，好紧张，有没有在打鼓？嗯， 好好，哎。掉线了 ，OK，嗯，没关系，没关系，星期一嘛，难免的。 咱们俩今天心情好像很好的样子。 对，我觉得今天好像咱们俩心情很好，所以即使掉线，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但是呢，在 FM982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是不会掉线的。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了。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估计大家可能在听我们广播也都是在路上啊， 是的， 开车在路上，坐公交车在路上，在地铁上， 对 对， 咱们现在既然掉线了，只需要跟在开车的人讲。接下来的3分钟时间， 我觉得我们 特别时段， 我觉得我们很势利。 这不正常吗？ 就谁在招呼谁，对不对？嗯， 谁在招呼谁啊？要不然呢？你办一个 party， 然后你二姨妈来了，你说大舅您坐吗？二姨妈会生气的。 为什么二姨妈要讲大舅呢？ 嗯， 你想体现的就是没有关系是吗？ 是的，谁在招呼谁吗？二姨妈在就招呼二姨妈。 好， 哎，二姨妈，您车开的怎么样？ 哎，好，他们回来了。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好意思， 再见。找呀找呀找朋友，朋友说 再见。找到一个好我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好朋友，你就再见了吗？请问。 好，给你，嗯，你找吧。 OK，嗯，好，那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分享比较有趣的资讯啊。 好的， 嗯，比如说呢，你那边有什么好玩的资讯吗？突然 Q 到你， 你直接说戳我就行了。 好，戳。 嗯 嗯。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很长，讲不完。我今天真的很话痨。这样吧，我先讲一下相扑这件事情吧。因为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水水讲了说随风没有再理你了，不要不开心好不好？ 嗯， 随风，随风，我们爱你哦。接下来呢，跟你讲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昨天你已经听过了，水水当时说，真的有女生的愿望是，比如说成为相扑、柔道、摔跤运动员吗？昨天 你在杜撰，我没有讲过相扑，嗯， 柔道、摔跤运动员吗？ 对， 其实听起来也差不多嘛，对不对？ 嗯， 昨天有一个女孩也冒泡了，说其实她就是这样的人， 她打了一个一， 打了一个一，她就走了，嗯，可能就去增肥了吧。 对， 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其实在日本相扑运动已经日渐恢复人气了，夏季比赛的票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嗯， 因为在之前呢，其实这个日本大相扑夏季比赛去年春季比赛的预约票呢，从开卖到售完用时2小时16分钟。 嗯， 而在相扑人气低迷的7到8年之前，观众甚至可以在窗口任意选择自己想要的座位。 嗯， 可是在上个月日本大相扑比赛这个夏季比赛开赛了，预约票在1.5小时之内就全部售罄了。 哇哦， 就是相扑迷变得越来越多了。哦， 这个对日本来说是好事，对不对？因为相扑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国粹级别的一个运动。 为什么呢？ 哎，相扑本来就是日本人国粹级别的一个运动，就相当于很像比如麻将之于中国。 嗯， 对不对？就大家都很 喜欢乒乓球吗？有没有感觉到乒乓球在哭？嗯， 但是麻将在笑。 好， 嗯， 糊了 妖姬。 糊了，哎，糊了，就是糊妖姬，真有眼力劲儿，嘿。 将军说，水水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啊？ 将军，你时间久了就会知道，直播间里的两个主持人就是金鱼。我们俩的记忆力差到爆。 哎，刚刚将军说了什么来着？ 将军好像是提醒了一个人。提醒了谁？就写在那儿好不好？抬头看一眼，是什么事情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吗？将军 OK、 是的，随风也说了，日本相扑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是日本有个相扑协会，2016年发表了他们的财务报表，也证明了相扑在日本呢渐渐恢复了人气。2016年的时候，这个协会是连续两年实现盈利的。其中呢，门票销售收入增加了1.83亿日元。更有趣的是，一个调查公司发现，这个相扑类的 APP 的使用者里面有约10%是20岁到29岁的年轻女性。这一数字是去年的2倍。有没有看到了冉冉的希望之火？ 看到了， 年轻姑娘在喜欢相扑。 相扑吧，爸爸。 相扑吧，姑娘。相扑吧，小姐姐。那现在呢？ 但相扑是没有女子版的， 是没有女子版的， 没有女子版的吧？ 所以说女子就只是喜欢看， 这是我非常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后的猜测。 为什么？ 因为没有看见过女子相扑吧。 没有女子相扑吗？ 没有女子相扑。 女子相扑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顺呢。 那你觉得比如说有什么词很顺？金鱼会飞。 不顺。 听起来很顺啊。你看 不顺啊。 金鱼会飞。你看金鱼会飞。 你看女子赛跑，女子游泳，女子800米，女子相扑。 好，你看 完美。 你看啊，老鹰会飞，凤凰会飞，麻雀会飞， 金鱼会飞。现在呢，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8点了，在8点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这条关于日本相扑运动正在日渐恢复人气的一些详细的细节。 天哪！ 来揭晓一下到底有没有女子相扑这件事情，好不好？ 你知道吗？将军说，水水昨天答应要发一条微博的，我真的记起来这件事情，但是我答应大家要发什么呢？ 你发什么来着？我也忘了。你好像是说要发微博来着。 对，我好像是要把什么发在微博上给大家看，对不对？ 对， 对不对？对不对？ 对， 对吧？好的。 我们在8点。 吾皇果然也是属于我们这种金鱼类的，还好我们有将军，真的。 还好，我们有将军。 吾皇说好像有哎，当然有了。OK， 那我们进入这个时段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相扑。 是的，来听一首《我就不爱唱情歌》。在8点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些关于相扑的事情啊。如果你们也喜欢相扑或者了解过相扑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女子相扑这件事情吗？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98.2，是否需要播放 FM 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98.2，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算回来了，快把电源拉下，我都憋死了。因为大家有很多话，我都很想跟大家互动哎。 Okay, 比如说刚才将军说了，说你昨天答应大家发的微博是你那个拍卖品的链接。 对对对，前天答应大家发的这个微博。 前天答应大家昨天发的微博。因为你前天说的是我明天就要发一条微博， 是这样的，是前天答应大家昨天发的微博今天就 忘 了， 忘记发了、嗯、对， 但明天就会给大家发、嗯、 到底发不发，你待会儿下课了就发了。 好， 刚才还有恒星壮志，你胆儿好大呀、两位主播唱首心语可以吗？ 我们先酝酿一下，马上给你演绎这首心语。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点心语呢？这是第二次有人在直播间点心语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是第二次直接反映出的是心语心愿。 那是心语心愿。 哦，对对对。 但是我也很喜欢那首歌哎。嗯。怎么唱来着？ 你要控， 我要控制我自己， 控制我自己。 好嘞，真的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刚才我们聊的是相扑这项运动嘛。蔡弟的瓜给了一条特别有趣的评论，他说看相扑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觉得自己好瘦。 对， 看很多项目都会觉得自己好瘦。那在继续聊相扑这件事情之前呢，有一件小小的问题想跟水水分享一下。水水，你觉得我们唱不唱心语呢？ 但是我有点忘了，上次我们是回忆过来一次，对不对？ 我本来就记得是杨钰宁、杨钰莹和毛宁的那个。 对对对， 我的心是六月的 心， 里里下着小雨，想你想你想你 想 你， 最后一次想你。下一曲太高了，我有点顶不住了。水水能不能帮个忙，最后一次想你。 好棒好棒，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海豚式鼓掌好不好？这是海豹式鼓掌。来吧，继续分享关于相扑的这件事情。 然后回答大家一下，云浩今天不来，今天是我做到9点半，然后明天是云浩 做到9点半。请问是坐公交车的坐吗？ 对， 是坐一个公交车玩具的坐吗？ 对，是坐。对， 对，今天呢，水水会陪大家到9点半、 哎。你知道吗？你讲到相扑，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你看过《艺伎回忆录》那部电影吗？ 我没有啊，你不记得吗？我在我家亲口告诉你，我还没有看过。 哦，对，你没有看过。然后有一个情节就是章子怡演的那个小百合 啊， 然后呢，她本来是要 很转圈吗？转了4个多小时。哦，你是小彩旗了。小百合怎么了？ 小彩旗和小百合有啥联系？你跟我说 小啊。小百合怎么了 吧？小百合不是就是去，他本来是要去，去怎么说， 就是去和他最喜欢的一个先生一起看相扑。 嗯呐。 结果那天呢，他的先生就带了一个他的朋友一起去看相扑。嗯、然后相扑其实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是要看各种各样的战术的。 嗯。 嗯，你看的不仅仅是他们就在那扑。 嗯， 就看的不仅仅是他们在那边剖街啊，你还看 不是剖街啦，人家是剖人。 然后你还看的是他们的一种就是战术， 嗯， 特别是他们在对待对手的时候的那种忍，然后那种等，然后那种就是见机行事，然后就是那种感觉。 是的，的确在相扑在日本是一个国际性的这种东西。其实你说到在看相扑的时候看到的是关于忍的品质，对不对？实际上他们为什么吸引了更多年轻粉丝呢？他们让大家看到了在相扑运动员身上那种激情拼搏的品质。 谢谢将军。 谢谢将军。我们看到将军的留言哦。将军说，水水给你个建议，你用心经营下你的微博吧，你一共发了四条微博，有三条都是艾特珊珊的。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很苦恼，他发四条微博，有三条都是艾特我的，那我要不要转呢？可是我不想转。哎，我微博更新频率也不高，但是我需要保证质量。Get it 我会给你留言好不好。 但是我发的那个很有质量啊，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 OK 哦，要拿出你发朋友圈的本事。 你都没有发现最近我都没发朋友圈了吗？ 我发现了。对，蔡记的瓜依然回到了我们这个相扑的话题啊。他说看相扑最大的好处是觉得自己好瘦。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年轻女性有可能喜欢看相扑是不是觉得自己好瘦是吗？水水说在一级回忆录这部电影里面看相扑是看到了其他的品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资讯分享当中讲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喜欢相扑了，他们增加了一些这个圈粉的手段。比如说以前呢，他们这个日本相扑协会的管理层都是退役的相扑选手，现在呢是由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的。他们只是在很全心全意地展现相扑运动的魅力，比如说设计了实时的观众数字问卷，观众可以根据对当日参加比赛的相扑选手进行评分，评分呢不是评胜负，而是评你是否从选手身上感受到了奋勇拼搏的精神。协会随后会在官网上提供获得第一的选手比赛录像，就是在那种弱势的情况下不能放弃的激情打动了观众。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就是类似于现在互联网经济或者是大家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喜欢的暴力。 是的， 你知道吗，就是凭借喜欢去营造一种就是异于就是竞技体育的另外一个领域的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明白。 就比如说在竞技体育里面，它是不管你长得好不好看的。 是的， 对不对？就比如说你长得帅， 也分什么项目，足球项目是分的。 不分。 就是 足球项目，就是它的英雄化的那种叙事，是因为你长得帅所以加分。但你踢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对不对？ 对。 你看之前有很多长得很丑的足球运动员也非常出名，而且踢得也很好。 谁啊？ 哎，谁？我不太清楚。 什么？你说什么？我聋了，我听不见。 不太适合说他们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是现在这样一个颜值即正义的年代，你会发现社交网络越来越就是深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是关于喜欢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不对？一个运动员他甚至于没有拿过什么奖牌，也没有拿过什么好的成绩，但就是因为长得萌长得帅，就有可能是比那些就真正拿到成绩的运动员还要拿到更多的广告费或者是那种钱。 是的， 所以就总结起来还是要长得好，对不对？ 你最开始的出发点和现在的结论是一样的吗？你最开始的出发点不是 在 竞技体育里面， 你听我说，在中间经过了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个推理以后，最后得出的这个结论非常具有就是思考的价值。 可是我还是同你最开始的那个出发点了。就真的好像觉得竞技体育里面是你那个精气神儿，那个劲头，就特别容易赢得粉丝和观众。 就是一种气场。 对不对？ 是的， 你们都赢不了我退下的那种气场。 欢迎荣耀来到了直播间，他说了大家好，你好哦，我们那个将军啊，蔡弟的瓜啊，随风啊，都是我们特别特别老的朋友了，你可以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 对，将军说如果阿米尔汗真的是摔跤运动员的话，我一定去看。 他本来就是， 对，他本来就是根据一个，那你有看到他这个故事的原型的那个人物吗？他在最后有放，嗯，你没有看了。 我没有看，帅吗？嗯， 还好。嗯，就是哼是什么，请问你刚刚不是还说你赞同我的观点吗？ 是呀， 现在怎么就哼起来了？ 我是个女孩子嘛，我是一个肤浅的女孩子嘛，我只是赞同你的观点啦。但是像我看足球就是基本上是看帅不帅的问题啊。嗯，而且是 哪个队帅支持哪个队。 对， 所以你比较容易支持的是像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这样的队伍，对不对？ 也不一定，嗯，就是不一定看他们是哪个队伍，我只是支持左边这个队伍，或者是右边这个队伍，看谁帅的。 没有，对，没有连续的认知，对不对？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新的比赛， 重新的判断。嗯，但是其实， 那你如果分不清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时候，看起来会不会很晕啊？ 不会啊， 不会，因为你只看的是单个的脸， 我只看到那几个帅的点呢、啊。而且我经常会很喜欢守门员，嗯，所以说我看的点就在画面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一点都不晕，非常的聚焦。 我有两个朋友玩得特别好，然后两个人就是 A 和 C 就说 A 经常去找 C 踢球，然后 C 就说、说 A 是个守门员。每次约我就我们俩，每一次都是罚点球，踢啥？ 认真的吗？认真的吗？ 对呀、啊。 那守门员图什么？他就是想找人踢他， 就是曾凯、 啊、练那个什么， 就是曾凯。 曾凯是吗？ 曾凯 是守门员， 是守门员，对。 对，曾凯是我们俩的朋友，是、 现在是央视体育频道的一个解说员兼主播。对。 对，大家如果看《天下足球》什么的话，是可能会看到他的。 对，曾凯就这样啊。 他私下约人踢球，就是约一个前锋陪他练守门， 就约我们班同学啊， 练守门吗？ 练守门。 我也很不爱这样的朋友。谢谢小二爷哦，小二爷，你跟之前我们直播间的一个老朋友叫小八爷有什么关系吗？ 他排第二，应该排第八， 应该没有。但我觉得小二爷应该是名字听起来是属于和小八爷有差别。小二爷听起来更加可爱， 对， 就是没心没肺， 对， 那种对生活充满了洒脱，更像白羊。 不是黑羊，不是灰羊，是白羊，对吗？ 是的，小八爷就不太一样了。 对，然后随风说他喜欢看篮球，是 NBA basketball。 Basketball 为什么 basket 和 ball 中间有个空格？是可以的吗？这是篮子球的意思，对不对？ 对，就是有一个篮子那样的球。 是的，继续说回相扑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日本相扑协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他们做了很多的行为来吸引年轻粉丝的心，比如说他们定期举办， 定期举报相扑运动员。你举得动吗？相扑运动员 是相扑运动员定期举报粉丝。嗯，因为他们会定期举办公主抱活动。 哇， 一般呢一次只设置5到6个名额。 天哪，我都羞羞了。 你羞羞什么？你大老爷们儿。 就想到被相扑运动员举高高然后又抱抱，我就觉得好兴奋啊。 嗯，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活动被相扑运动员公主抱，你会有兴趣去参加或者是去报名吗？ 你不会吗？ 我可能会，就我需要他确认他洗干净洗澡，因为我老觉得就是运动完的人会很浑身都是汗味儿。就如果他真的是清清香香的，我会很愿意被他抱一下了，觉得被大白抱了一下，短短短很可爱。 好， 这个日本相扑学会定期举办的这个公主抱活动呢，一般每次只有5到6个名额了，但是每次都有超过8000名相扑迷报名申请参加拥抱体验，想要被大力士抱一次的这种感觉。但是由于相扑选手公主抱太受欢迎，东京两国国际馆也就是相扑赛事的比赛地门口甚至摆了一块看板，供观众模拟被公主抱的场景。 看一下， 这是一个他们被公主抱的画面，就是这样被相扑选手公主抱。大家会有兴趣参与吗？ 我觉得我会很有兴趣参与。 吴皇说了，说他拒绝。 为什么呢？为什么当初找到你的时候你是拒绝的？ 为什么一开始我是拒？一开始相扑选手说抱我，其实我是拒绝的，拒绝的， 拒绝的。 后来发现软软的，发现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但是我是觉得这样一个活动真的是怎么说呢，欢迎飞飘，飞飘你来了。 是的，他说你俩描述的画面好辣眼睛。 其实是辣眼睛，哪儿都辣。 嗯。 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运作的方式确实是比较能够迎合到年轻人的口味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学到这个以后，我们的很多的那个比如说京剧，比如说武术什么的，其实都应该就是多就是学习一下这样的方法。就你先不管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再让这个东西脱离它原本的那个感觉啊，但是起码你办这样的活动真的能让大家更去近距离的去了解这项运动， 是的， 或者这个活动， 是的， 对不对？ 让这项活动火起来。我之所以看到这件火这个字 我都惊了， 是子爵在咱们直播间里应该刷了有600个火。 你是想把我们的直播间烧了吗？ 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了，说这是什么活动啊，被这个刷过去了，所以我看到你的名字，你可以再冒个泡我就看到你了。对，迷人的混蛋说这是什么活动啊，这里是一个广播节目啦，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把车载收音机调成 FM98.2。 OK，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花椒直播看我们的直播。逻辑有没有赢了？ 有。 子爵不要刷屏哦，子爵大家有在讲不要刷屏哦，不要刷屏，你再刷屏的话迷人的混蛋就会刷屏，刷屏不管吗？ 哎，你知道吗？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哎，我发现我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在留言板上或者怎么样去互动的人。这是我人生当中就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碰到刷屏。 我也是，可是我觉得刷屏他应该就是想刷一下存在感嘛。我觉得子爵应该不会一直刷屏。 对对对， 他应该就是先冒个泡，让咱们知道有个叫子爵的人来到了咱们直播间，欢迎你呢。但是以后不要刷屏，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子爵的这个名字看起来有一点点暴力， 有一点点暴力。 你看他先是发了那么多火，然后 你看子爵说了他知道了，他是很乖的小朋友。子爵你多大了呀？应该是比我小吧，我是90年的。你觉得他暴力吗？ 你是90年的吗？天哪，那你比我大6岁。 滚。神经病。子爵他的，你觉得他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小暴力吗？ 4把刀。哎， 可是他是 2把， 可是他是水果刀，很萌啊。如果是菜刀我觉得是暴力的。 指甲刀会不会更萌一点？ 对，指甲刀很贴心。明日混蛋也说了，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在新疆，欢迎以后可以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这个时段能跟大家再分享日本相扑运动有在重新回归人气的这样一个资讯啊。相扑运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支持，比如说年轻的小女孩，然后相扑运动做了很多改革，做了一些圈粉的手段，比如让相扑运动定期公主抱粉丝。 那你觉得如果目光回到中国国内，就内地，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一种运动或者是技艺或者是这种种类是现在目前为止受到了冷落，但是在之前它很火，然后你觉得应该把它复苏起来呢？ 在国内吗？ 对，对你来说。 我想想啊，什么技艺应该复苏起来，是有那种传统文化传承意味的，对不对？ 因为相扑就是嘛。 是的， 相扑应该是在历史上应该是风靡一时。 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采访北京文化遗产中心的老师就好了，应该有很多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会被有可能就消失了的。比如说咱们之前一直有一个粉丝在直播间，孙奶奶翻花。那个翻花是不是就还挺有趣的？ 就翻花，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陈老板是谁啊？陈老板说我是什么意思？我今儿广播台也做直播了吗？是的呢。飞飘飞飘说超级玛丽 滚铁圈，滚铁圈是你滚过铁圈吗？ 我没有滚过铁圈。 你没有滚过铁圈吗？我也没有滚过。我滚过了，我滚过了。就是拿那个，就是一个像钩子一样的那个长的东西，然后你就去滚那个铁圈。 是的，是的。 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滚完之后呢，你就站在上面，然后假装自己是哪吒，滚俩，然后站上去，呼，当交通工具代步嘛，是不是？滚铁圈是这样的吗？ 滚铁圈就是你拿一个长长的东西去滚那个铁圈了。 我见过爷爷滚过。所以你觉得这项运动应该也是值得复苏的运动，是不是？ 但是我一直不是特别知道滚铁圈的乐趣在哪。 每个人都知道了。对，子爵问了，这里是电台直播吗？这里是电台直播，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直播。我就在资讯分享，觉得咱们不要把话题扩得那么大了。这个话题是一个可以深聊的话题。 对对对。 回归到相扑运动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那个女孩子们，女粉丝回复为 为什么会喜欢相扑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他们的答案实在是太有趣了。 好， 曾经呢日本做过一个纪录片专题采访、叫相扑女子， 这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呢？ 对，这个专题片里面采访了一些喜欢相扑的女子，说为什么他们喜欢圆润的相扑选手呢？因为他们憨厚的样子特别能治愈我。这是第一个很棒的答案。 对， 第二个很棒的答案是支持低级别的相扑选手，陪伴他们逐渐晋升级别，使我们产生了类似无儿初长成的欣慰感。 有 没有？ 有， 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年轻女孩子会喜欢相扑。 你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体育的粉丝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运动吗？就是你会在这个运动员，在比如说像网球，就我是网球迷， 是的。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运动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他，然后你就一路陪伴他成长。比如说像费德勒，于我而言，就那年他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四大满贯的冠军， 是的。 然后我是在那一年看到他第一次拿到了温网的冠军，然后那一年有三个年轻人，就是费德勒、费雷罗，我跟你说过我的名字叫费雷罗， 还有费列罗， 然后还有一个叫罗迪克的三个年轻人，在那一年分别拿到了法网、温网和美网的冠军。然后后来你会发现这三个人就是逐渐一个人不见了，另一个人不见了，然后费德勒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你就会觉得说你有一种你在陪伴他一起，就是 所以说最开始从这三个年轻人当中选了费德勒的那个人会最有最终的成就感。 对， 我们陪伴的这个偶像他走到了最后。 对，我选的就是一个中途就不见了的。 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挺失落的。 站错队了，早知道刚开始选他，会有这种感觉吗？ 但因为我喜欢的是萨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所以有一次我在中网看到萨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你有追过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狂热，你很喜欢他的一个体育的运动员，然后你觉得他就是你人生的偶像，然后你真正的见到他，然后和他有一张照片。然后照片，然后一起出现在同一个框里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 你有吗？ 我没有，不太关注体育。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太关注体育，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属于挺有正能量的那种人，好像不太需要一个体育运动员来给我那种精神上的支撑，给我打鸡血。但是我理解你说的那种意思，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人，我看着他成长，伴随着他的高峰或者是低谷，然后也会影响自己的小小的心情。当他取得成绩的时候，你会很欣慰的。 但我会觉得，就比如说像相扑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日本人会比较清楚说只有日本人有相扑。 稍等啊，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刷666啊？何以呆萌？波波猴？毕竟我很萌哒。结冰的眼泪？为什么开始刷66666呢？还有飞飘飞飘，他说了自己没有偶像崇拜。随风说了他喜欢詹姆斯。哪个詹姆斯啊？叫詹姆斯的很多吧。 他应该讲的是 NBA 的詹姆斯吧。 应该是 NBA 的詹姆斯吗？ 聊一聊赛车。我对赛车的了解和就是了解还停留在舒马赫的时代，是不是太久远了？ 只停留在这三个字，对不对？ 不是，当年的那些人，就是我记得还有很多细节。因为小学的时候和初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体育新闻。你不会看体育新闻对不对？ 我不太看体育新闻。 我很喜欢看体育新闻，就是我每天都要看体育新闻。然后就你看体育新闻就会了解各个体育赛事的新闻。然后你就会知道很多体育赛事的规则，或者是当时的明星是谁。 你对赛车还是挺有研究的，是吧？ 我当时是看法拉利车队的两个人，但另外一个人我都有点忘了，舒马赫当时的那个搭档是叫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事件，就是他们车队那个人就是法拉利车队有两个车手嘛，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能提醒我一下吗？迷人的。你能提醒我一下。然后当时就他的队友都要得冠军了，然后他的车队让他停在终点线前面，让就是舒马赫直接冲过去拿冠军。就为了积分的事情。我还挺喜欢看就是体育新闻的了。 好的，下次 你是不是没有了解过我的这一面？ 不是，我希望你下次分享一些完整一些的资讯。人家说能不能聊到赛车，你就开始聊关键事儿，没有聊出什么来。 是赛车呀，就 F1 赛车呀。 只是分享了你曾经看过体育新闻，了解舒马赫的时代，以及他的另外一个搭档，一个忘了名字的搭档。 但是赛车时代就不都是这样的，不都是这样的事情吗？比如说很多站的比赛，上海站的比赛。 是马萨吗？ 好像是，我有点忘了，不是吧？ 是一个巴西人，我记得。 待会儿你可以查一下， 没关系 了，跟大家聊一下。 OK， 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了。刚才看到一个新进来的朋友说，没想到电台也有帅哥美女。其实电台帅哥美女很多哎。 对， 因为有很多电台的主播也是。你本科同学 对、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本科专业的， 对， 一般情况下长得都还挺好看的。 一般来说，不爱化妆的女孩都爱来电台， 是的， 因为他们觉得化妆太伤皮肤了，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九八二了。九八二呢是一个新的频道，专门为大家打造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频道。 对，我和珊珊是九八二的颜值担当， 对，一哥一姐。 我是一姐， 我是二哥。那在6月26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播，如果大家一直关注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主播了。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就是4点以后的节目了。我们有女神百分百，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是的。 然后有博虎点秋香，也是一群帅哥美女。今晚有戏，我们这个电台其实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视频的尝试。 对，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直播平台，把我们的节目不仅仅让收音机前的调到 FM98.2 的听众朋友们听到，同样也可以让我们在观看花椒直播的观众朋友们看到。 好的，欢迎天哥洗头用清扬植入了一下，是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如果你们俩是一哥一姐颜值巅峰的话，那完了。这个台的 完了在哪？我没有看到这条， 颜值也就到这儿了，没什么遐想了。 我没有看到这条， 有啦，其实比我们好看的人很多，在这个直播间慢慢看好不好。然后迷人的混蛋提到了说，现在有一个极速赛车频道还不错，我希望你可以改一下你的名字。每次念你的名字我都一慌一紧，你知道吗？心里随风也说了，说你们俩说的并不是我感兴趣的项目，你对什么项目感兴趣呢？可以分享给我们吗？飞飘飞飘说了，你俩都是阿牛哥。阿牛哥是哪个哥啊？是那个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那个、 等着你回来， 哎， 等着你回来， 哎，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们回来了，哎，不要走开。然后8点半之前呢，送大家一首歌，在8点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OK， 没有问题，我们一会儿见。 听一首阿楚姑娘吧。 我好喜欢这首歌。 我也好爱呀。 那风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觉得视频直播最好的一点就真的是让大家知道，就比如说在放歌或者在放片花的时候，在放片花的时候，就是主持人都在干嘛。 是的， 对不对？ 刚才有朋友讲了，说迷人，小迷人说了，终于看到电台主播放歌的时候在干嘛了。随风说，珊珊在默默的看什么啊？你是说我如果往这边看的话，就是在看你们的留言。大家看好，我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就在看待会儿要聊什么。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在看手机。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直播平台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我们是一个早间资讯类的节目。虽然我们给的资讯不多，但是我们是早间。 我们给了很多资讯吧， 对 不对？就很多无用的资讯吧。希望大家如果对新鲜有趣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啦，点击关注哦。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我不会附和你这样的词。 关注珊珊不迷路，珊珊带你上高速。都是去其他直播间学的，你知道吗？啊，也希望大家在6月26号的时候关注我们的特别直播了。6月26号那天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节目时间，在早上7点到10点的时候跟水水会陪大家聊天。 对，谢谢子爵。对，那个让舒马赫的人叫做巴里切罗。我记起来了。 是的，这是刚才聊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啊。 嗯， 那在这个时段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演出，我很想去看。是张艺谋搞的，它叫做观念演出，要探讨2047年人与科技的关系。 听起来就好棒了。 是的， 具体来说一说吧。 这个演出呢叫做对话预言2047，它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王家卫的2046。王家卫的2046距离现在刚刚好30年，未来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很难想象，但是按张艺谋自己的话说呢，这是一场讨论人科技未来的观念演出。不是戏剧，没有情节。演出邀请了来自7个国家的20多个表演团队以及个人，把中西方艺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说整个演出的8个小节目里面呢，参演的东西或者是物件或者是元素有这样的，有古老的织布机，有蒙古长调，有古琴，有泉州木偶，有京剧，有美国的云纱秀，德国的激光，英国的现代舞表演，美国的机械臂编排，3D 全息视频，瑞士的小飞侠表演，俄罗斯的互动视频画面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的元素。 所以就是大拼盘，对不对？ 是的。我比较感兴趣的元素是比如说京剧， 就好张艺谋的一个东西、 是的，就很像印象丽江这种感觉， 就很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感觉。 是的。比如说京剧啊， iPad、 激光、提线木偶、机械臂、碗碗枪、无人机，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元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我真的很想看到张艺谋老师会怎么演绎这件事情。大家在跟大家讲这个细节之前呢，我想问一下苑太阳，苑太阳，你认识苑子文吗？有可能哎， 对不对？有可能是他们俩当中的其中一个，对不对？ 是的。清风扬说，女主播和男主播是情侣吗？ 清风羊可能是 深深的叹息。 对，清风羊可能是新来的朋友。我要再次给你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珊珊已经结婚了。 是的， 嫁为人妻。 然后你呢？ 单身。 你总是搞我这种私人信息，你呢？ 单身。 好意思不好意思。 愿太阳否认了，你干嘛否认呢？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啦，苑子文和苑子豪是我们的朋友，我还以为你跟他们是朋友，所以姓苑嘛。我们俩不是情侣了，我们俩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对， 是以前的同学，本科研究生同学， 研究生同学，对， 认识已经 好多年了吧？ 到现在一二年认识的嘛， 五年了吧？ 五年也不算很久了，就是偶尔，如果真的闹崩，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来看一看张艺谋的这个观念演出，好不好？ 好啊，那看啊， 这整场演出呢，是由八个小节目组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元素呢？ 所以这是张艺谋最近在搞的一个事情。 是的，一开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画面。71岁的老人齐步日坐在舞台中央，一边纺纱一边唱着悠扬的蒙古长调，伴随四位蒙古汉子低沉的呼麦声，美国先锋艺术家 Daniel 利用空气律动，让一段云纱在空中不断变换姿态飘舞了起来，仿佛草原边际的一朵云彩。用这种方式象征着在科技大爆炸之前，人与万物最初的和谐共生。 这演出在哪里啊？我觉得看了第一幕我就好想去看， 是不是？ 现在还可以买到票吗？ 你刚才第一时间反应的是觉得好张艺谋，那个评价并不是很正面。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会很印象力将很大演出，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可能看起来很像电视上能够看到的。可是看到了各个八个节目的小介绍之后，我就很想去现场看。 但是张艺谋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你明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套路， 是的， 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去看一下，因为他还是和文化紧紧的就是接在一起。你想，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现代的当代的艺术家和一个中国的一个来自内蒙古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碰撞在一起，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可是现在好像暂时看不到了，是6月16号的时候开演的，演出持续了3天，是6、7、8、3天，刚刚好今天看不了了。 我好喜欢天哥洗头用清扬。 天哥洗头就好了， 这是要广告植入。他说，说到底都是表演。对未来只能是从过去和当下中去从当下，从过去和当下出发，把一些有潜力的，然后潜力和八竿子打不着的元素碰撞出来的火花。 的确是这个样子，在这一场演出当中会看到很多碰撞出来的火花啦。 对，确实啦，张艺谋的确是经验最丰富的老司机了。 对的，在这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小迷人同学，你是怎么数出我们是6秒延迟的？我很好奇你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当然了，小魏也说了，说有时候啊还是听声音就好了，觉得有点点声画不同步。有的时候网络好的话，声画会比较同步，你可以刷新一下试一下。当然了，有的时候你觉得声画不同步，我觉得听声音也是挺好的。你如果想看看我们俩呢，想跟我们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就可以打开直播，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 OK， 只要你不离开 FM98.2，不离开微微一笑，好不好？ 但我能理解小魏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确实是看到我们整个的形象以后，是会破坏一些关于声音的想象。 有可能。 对， 如果 但是你不要担心，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是有很多主持人，他们都坚守在广播的岗位上，他们 是 不太会参加线下的一些活动。 是的，是的。 然后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就是真正的是想给大家营造一种就仅仅凭声音去感知他们的一种感觉。 没错。 第一幕是这个，然后第二幕呢？ 对，继续说回张艺谋的这个观念演出。第一幕是刚才已经分享过了，第二幕长这个样子。这是京剧球派的传承人， 我知道， 裘继戎老师带来了一段与激光技术互动的舞蹈表演。和着乌娜弹奏的古琴乐声，来自德国的一个团队用一束束激光将舞台切割成金字塔形的立体空间。那裘老师呢，被激光构成的点线面步步紧逼，无处挣脱，试图冲破技术的桎梏而不得。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吗？ 能想象出。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演出总的名字 叫做2047对话预言。 OK， 好。 虽然在北京现在看不到了，刚刚好演了3天，昨天是最后一场，但是明年他会去上海、广州和杭州巡演。 好， 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上海、广州或者是杭州去看一下。 感兴趣，感兴趣。 裘老师这一段我真的也很想看。 你就能想象出那种戏剧张力，就是那个激光的感觉，去追他，其实是无形的激光，但他去把它当成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东西去躲避他，用自己的记忆，然后用自己的肢体去形成舞台上的表演。 没错。电台视频直播我们是不是第一家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肯定是比较靠前的了。 是的，我们应该是做得很领先的啦， 对对， 因为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看一看我们一些宣传视频，宣传视频里面呢有我们那个直播间的情况，现在是一个暂用的直播间，很快我们就会启用大的特别酷炫的新直播间了，有非常全套的可视化系统。当然了，我觉得小迷人也说了可以大量推广，我们是在努力的推广啊。刚刚开始，6月26号的时候会做一个开播日的特别活动，以及长达17小时的开播日的直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到多多关注， 对， 然后多多的分享。来快点放啊，我们继续看一下张艺谋的这个演出第三幕第三个小节目长什么样子，是这个样子。这是京剧《三岔口》，与一群人手举 iPad 挡住了脸到处走动的一个表演。对于这种安排，张艺谋解释说，三岔口呢是想看见对方看不见，我们是能看见对方不想看，这其实是传递了人工智能跟人类发展的一个关系。 挺有意思的。 的确是。继续来看第四个小节目，跟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一点点小小的关联啊。这是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提线木偶团队，与瑞典现代舞表演者、美国机器人编排设计公司进行合作的四个提线木偶与四个机械臂的运动进行了平行呈现，表达出了对机器反过来控扰人类的担忧。像这样的表演，我觉得其实就是会引发一些小小的思考，在看了现场的各种非常好的舞美啊，非常好的表现之后，也会想在2047年我们现在所在努力发展的比如说机器人、人工智能，会不会真的控制人类，或者真的对我们生活产生什么不可预知的干扰。 而且我也发现了，张艺谋真的是逼着自己一直走在技术的最前沿。 当然了， 就是、一定要和最顶尖的比如说 VR 团队，然后制作那个特效的团队，然后整个场景的团队，就一直以来都是要走在这样的一个最前面。 是的，接下来这个演出真的觉得很酷，这个一幕我非常非常想看。这是格莱美音乐获奖者吴彤，与另外两位演奏者进行了一段声表演。在这段声表演的同时呢，瑞士有个无人机编程团队，操控着80台闪烁着彩色灯光的无人机在他们头顶盘旋起来。 哇哦， 长这个样子是不是很酷？ 很酷，很酷， 那节目的最后呢？ 天哪，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演出呢？还是要多关注一下， 对不对？ 还蛮想看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整个演出其实是走向了虚无。什么叫走向了虚无呢？长这个样子。英国的现代舞女演员与德国的一个 LED 动态灯设计团队，以及俄罗斯的互动视频动画团队合作了一支被灯球包围的舞蹈。惶恐的人在科技包裹当中变得疯狂，无数的白球从天而降走向覆灭。但是在舞台的角落里，77岁的吴书香老人泰然自若地仿着200年前的织布机，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表现出永恒的时间观念。 所以它是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 是的， 一个结构， 以织布机开始，以织布机结束。我觉得好像张艺谋老师想表现的是，不管科技怎么发展，有一些永恒的东西会留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是这个意思吗？ 但张艺谋自己的这个套路就走得很科技啊。对不对？ 对， 我就觉得张艺谋的身上，当然不代表就是本台就是那个 观点、本台立场，是不是？ 只有个人 只代表沈腾立场。 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一直以来就不停的逼着自己去走这个前沿的这条路，我觉得他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内容没有跟上。就故事和内容没有跟上，所以你就 有一点点小小的太去凑这个形式了，是吗？ 你就明显感觉到长城就是你但凡真的好好的把剧本弄一弄，都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明白吗？就是我看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场景很漂亮，然后整个的制作很宏大，但是真的没有故事和就是真正的情感在支撑这个东西。 是，好像我觉得如果看张艺谋老师的演出的话，我们最大的期望 就被震撼， 也是看到被震撼，然后那个宏大的感觉吧。 对， 身处其中，我觉得现在演出能让你从头到尾特别认真的不走神的看完的演出就已经很少了。 但应该会贵吧？ 不知道具体票价 多少钱。它的东西不便宜。 是的，嗯，反正到了明年才能看了嘛，而且不在北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啦。 对，嗯。 小迷人说了，说你们可以弄成新闻联播，你很想看新闻联播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一。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有什么呢？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将和大家以深刻的思路去探讨深夜食堂这样一档节目。 哎呀，好喜欢深夜食堂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其实聊深夜食堂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点就是羞羞的感觉，是因为中国版的深夜食堂确实是在口碑和评分上遭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是的，豆瓣评分好像是2.3，对不对？ 反正没上三。 我们来客观的 讨论一下吧。你知道吗？豆瓣不上三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豆瓣也上不了几啊。 豆瓣可以上9啊， 豆瓣上9的多吗？ 不多，挺少的，但是有 凤毛麟角，对不对？ 有9.6、9.5， 特别好的东西才会上9， 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但是不上3真的是有点太差了，对吧？ 不上3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打的是一星，哎，豆瓣你知道豆瓣的评分吧？就是5颗星，你最低只能打一星。 不可以不给星， 不可以不给星， 就不能用我那种套路，对不对？我家的物业给我打电话说，吴小姐您好，我们现在是物业，我们进行业主回访，请问你对咱们物业打几分？我说0分。他说不可以打0分，我说我就打0分，我1分都不想给。不可以吗？ 你们物业是怎么招你了？请问 我们物业真的很不好，但是真的不好啦，所以我不想在周一的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么就是抱怨 负面的情绪，对不对？ 可是关于深夜食堂，我也并不想走这种完全批判的态度。 我们没有想要批判，就是中国版的深夜食堂了。 是的， 其实更多的是想聊一聊深夜食堂这样一种概念是怎么样在日本，特别是以日本版为例， 好的， 就是它是怎么样感动你的。嗯，我们先来看一下深夜食堂的海报，好不好？哎，哦，不是这个。 云水，你搞什么？大家闭上自己的眼睛。 看，这个是深夜食堂的海报。 是的，这个是深夜食堂的海报。嗯，这个男主角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每个人进去都会喊老板嘛，就不太会喊他的名字。 对，我总觉得这个老板有一种在道上混过几年，就混的。 因为他脸上有个刀疤， 对， 你仔细看过吗？就他的眼睛这儿闭上是一个很轻微的刀疤。 对，黄磊也弄了一个刀疤呀。 对，黄磊弄的是在右脸颊这儿，好像是，就不一样的地方了。 差不多了。 这个原版的老板的刀疤是可以划过眼睛的， 对， 就是闭上眼睛，掠过眼睛一条长长的刀疤， 对， 睁开眼睛就会把这个刀疤断开。 对，但你会觉得，如果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家饭店，然后它是从晚上12点开门，然后开到早上7点。你会想去吗？ 我会想去。 你知道其实在贵州啊，有很多 在贵州有很多这样子的餐馆嘛。对不对？ 对对， 怎么说嘛，你说一下原版贵州话。 在贵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餐馆。 哎，我说的差不多嘛。 差不多。 在贵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餐馆。 就是我们那边会叫做做鬼生意。 天哪。 对，就是这个老板就是做鬼生意啊。你看去他的饭店吃饭的都很多都是鬼鬼，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 人。大家有看过《深夜食堂》这部日剧吗？因为你说会不会有人最开始的那段老板的独白就可以解释啊？ 对， 大概意思是说我开了一家餐厅，每天晚上几点开始营业， 当人们都已经工作结束准备回家的时候， 的 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然后我经营的是一家从晚上12点开到第二天早上7点的饭店。 对， 然后只要你想吃什么给我点我就会做，这是我就是开饭店的 一个宗旨。这是我经营的宗旨。 对， 嗯， 然后很多人问会说有没有人来。 是的， 我说客人还很多嘞。 对， 嗯， 还很多嘞。还不少噻。 对，大家有看过深夜食堂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你知道吗，深夜食堂它第一集就很感动我。 是的， 就它 原版的第一集。 对， 对，原版的第一集 讲的什么来着？ 讲的是一个黑社会大哥 啊， 然后 来吃章鱼，那个章鱼型的香肠。 对， 我 是觉得其实深夜食堂它的重点真的不在于食物。 对， 它真的不是一个做菜的节目，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情感类的，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百态的描述类的一个节目。 是的， 比如说那个猫饭的那个小女孩也非常非常感动我。 咱们可以分别跟大家讲一下，你讲第一集的故事，我讲第二集的故事，看看谁讲的比较好，让大家投票好不好？我们进入竞赛环节好吗？现在可以开始下注了。 我已经受够了，就是你在节目当中就是各种制造这种规则很不平衡的，就是这种 你没有发现就是大家都不跟咱们说话了吗？ 对啊，为什么呢？ 是因为实验食堂这个梗可能有点太老了，我是这样想的。 哦，真的吗？真的吗？ 就是被太老生常谈，或者是就是这两天被刷的太多，大家看到这样的讯息太多了，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飞飘说了，如果把黄磊换成柯受良或者是黄秋生挺好的。 就是黄磊我觉得很像一个没有故事的男同学， 太单纯了，他看起来他太正能量了，他太傻白甜了。 我觉得天哥我们还没有开始说故事呢，你投珊珊是在投什么？ 他投我铁狼他要把我票出去。 好，快乐的雨涵来了。我们正在聊深夜食堂。你知道我觉得深夜食堂最让我感触的是，我每每会碰到深夜食堂的生活版，就刷朋友圈，大概在12点钟，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我就会谨慎一下。因为有的人就会在12点的时候晒各种烤腰， 是的，烤腰子 泡面、 烤鸡皮、 然后烧烤，对，然后那个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现实版的生活，就是深夜食堂， 是的。 有没有？ 有啊，当然有了。但是我想你说的其实是一种拉仇恨的情况。就是大家在深夜刷美食，每次碰到这种，每个人心里都肯定会很抓狂。但是深夜食堂的日剧讲的肯定是精神层面的啦，就每个美食和你之间发生的故事。比如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昨天我已经说过一遍了，在深夜食堂的第二集里面是一个吃猫饭的小女孩，这个老板说有一天在快打烊的时候进来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拉开门之后呢，本来第一反应是我好像不应该进来这里，立刻转身出去了，出去的第三秒钟她又回来了，问老板说你这儿有什么什么某一种鱼吗？老板说有是有，可是你要干什么呢？感觉好像这种食材不常用在人的食物里面。女孩说我想把这种鱼片成片，把它放在白米饭，再浇上热油，这么和着吃。老板说是猫饭吗？说是的，猫饭。从此猫饭这种很不太是属于正常人比较喜欢吃的日常的食物，拉开了这个老板和这个女孩之间的故事。发现这个女孩其实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是一个街头艺人，但是在老板的帮助下受到了引荐，认识了也是这个老板常客的一个作词人。这个作词人呢听了这个女孩唱歌之后，给她写了一首很适合她的歌词。这个女孩在出版了这首歌之后就开始大火了，开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歌星。可是在她火了没多久之后，这个女孩就患重病死了。在她去世之前一个月还回来这个深夜食堂吃了一碗猫饭。 但是没有吃多少就走掉了， 因为她估计是绝症嘛，也吃不下， 可能 最后的画面就是他那个猫饭被吃了一小口，在老板回去帮他准备其他的吃食，想拿着 一个签名的 CD 的时候， 对，回来的时候那碗猫饭前的座位上空空如也。 对，然后其实我个人是对那个茶泡饭三姐妹比较有印象， 是 吗？就是还记得那三个女生，就每次都会很 梅干徐 奈， 我看到了，好吃奈。是不是 就类似这样？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那三姐妹，其实实际上是日本女性的一个小素描， 是不是？ 对不对？ 对的。 就特别是他们关于相亲的那个概念，其实在国内最近也很火。 对， 车祸癌症治不好。 这是天哥刚才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的留言。 听着好悲伤。 愿太阳，你是说猫饭那个女孩听起来很悲伤吗？其实我觉得在深夜食堂里面很多故事都是有淡淡的悲伤的。 我觉得深夜食堂就是一个很悲伤的剧， 是一个很悲伤的剧，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火，因为它会直戳你心灵里面其实很脆弱的那一个部分。 你觉得它有治愈吗？ 我觉得它有治愈。 有吗？ 它有治愈的点对我来说在于它演出了你的悲伤吧。会觉得有人跟你有共鸣，觉得这个世界上跟你有同样的感觉，有同样的失落感，同样的觉得心里有一块缺失需要慰藉的感觉的人还有很多。 其实这就是治愈啊，找到共鸣就是治愈。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黄磊这个版本会让大家吐槽的点那么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整个气氛和他整个的故事真的不够悲伤，我觉得 不够悲伤。 因为我觉得深夜食堂嘛，对不对？ 对。 比如说像吴周彤老师以前就是做那种他 零点夜话， 零点夜话，然后你觉得他的声音要压得很低， 是的， 然后他要慢慢的和你再说这件事情。 大家有听出刚才我们在八点半左右的时候放的一个片花是我们的频率总监吴周彤老师的吗？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 来酒吧二看看我是谁。 一定，你知道男生一定讲话要那种气泡音，就是这样的一种音乐，这个才是深夜食堂的感觉，对不对？ 你可以讲一讲深夜食堂里面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个茶泡饭，关于相亲的概念。茶泡饭三姐妹， 就是她们三姐妹每次过来的时候就会说哎嘎子，然后一个人点梅干的，然后另外一个人点什么鱼的，然后对鳕鱼的，然后一个是鱼子什么什么什么的， 是好像是。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比如说就两个人，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说一定要找到一个心仪的男生，然后不可以相亲，不可以将就，一定要找到真爱。 对。 然后其中他们有一个姐妹就回家相亲了，然后另外的两个姐妹就很生气，说再也不要理他了，然后绝交。然后渐渐的这两个人也因为男人的感觉就是产生了一些隔阂，然后一些隔膜，然后他们渐渐的就三个人变成了只有一个人，然后后来又发现他们两个人 好悲伤啊， 然后来又发现 三个人渐渐变成一个人，这句话就很悲伤。 对，然后后来这两个人又因为茶泡饭，然后在这个深夜食堂里面慢慢关系又重修旧好，然后紧接着回去相亲的那个女孩又回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又 同时出现， 没有相 亲成功是吧？好悲伤啊。他们三个人就一生生活在一起了是吗？ 对，然后三个人就回到了深夜食堂，然后那个老板说又看到了三姐妹， 你知道关于茶泡饭三姐妹，其实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小小的细节，很生活化，就没有那么长，很像现在女孩子聚在一起会做的事情。这三姐妹参加完一场婚礼回来，然后一人要了一碗，还是那样一碗梅干茶泡饭，一个鳕鱼茶泡饭，一个鱼子茶泡饭，坐在一起就开始叽叽喳喳的说，哎呀你看今天的新娘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吐槽嘛，她的婚纱也不好看，老公长得也不帅什么什么，就是她现在就觉得结婚自己很神气嘛，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在吃完饭的那一刹那放下碗，三个人都安静了，其中一个姑娘说，可是她今天好漂亮哦，然后说对哦，觉得她真的好幸福。其实这反映了那种特别接地气的场景，就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很幸福的时候，其实刚开始会说一种酸酸的话， 女孩会女孩真的会， 但是当你真的冷静下来，大家会认识到其实她真的很好啦，我们是嫉妒心在作祟。 我还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讨论旁边有一个男生说，这个男生长得还蛮可爱的，然后正要去搭讪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但是来这里吃饭的应该是穷人吧。然后就听到有一个碗掉落在地下的声音，然后那个老板就很狼狈的又去把那个碗捡起来。 我觉得去深夜食堂吃饭的不见得是穷人哦。 对对，有黑社会大哥。 那个大哥，对，可是我觉得真的不见得是穷人，因为好像很多地方像深夜食堂这种地方应该吃的是情怀吧，吃的是心情。 OK，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会和大家一起聊深夜食堂的话题，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聊一聊你心目当中的深夜食堂是什么样的呢，日本版和中国版都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时段的整点报时，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是的， 深夜食堂欢迎光临。 刚才天哥说了，说你讲的那个去相亲最后回来失败的故事，单身的水水讲这个故事更悲伤。不管怎么样，把烦恼留给明天吧，一会儿会深夜食堂继续欢迎大家听一首明天的烦恼。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 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 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巴啦啦巴啦啦巴巴，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身在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年轻人欢迎归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然后我们花椒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欢迎来到深夜食堂。我们从深夜食堂这样一个日剧，或者是这样一个中国版的改良的剧，聊一聊我们的深夜经历，好不好？ 好的。 我们总是把就是早间的节目就开始往夜里带， 因为咱俩就是本来是两个夜行者， 夜行动物。 嗯，天哥，能不能点歌 ？OK 啊，点吧。小迷人说，爸爸送人出门的时候都说慢走，妈妈每次都说你快走，这跟深夜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觉得好像我开车了呢？呜。 不是，他可能说的是深夜的时候家里有客人，然后爸爸可能送深夜走的客人就会说你慢走，然后他妈妈就很不耐烦的说快点走。 有可能。随风说了，希望珊珊越来越漂亮，水水越来越帅，这是一定的。节目越办越好。 你不要希望，你要说我肯定。 我觉得深夜食堂快乐的雨涵给了一个真的，我还没有看完我都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那时候爸爸常常值夜班，我常常熬夜不睡，就为了等他下班。爸爸回来了，高高兴兴地拉着我和我妈妈去吃各种各样的夜市大排档的小炒、麻辣拌、菜肉馄饨、兰州拉面、辣炒、 蛤蜊， 因为我不吃这个东西。 对， 羊肉串。我童年的夜晚也是美味的夜晚，以至于我现在每每看到空荡悠长的路口和小巷， 都会有深深的回忆和怀念。 波浪波浪 波浪波浪波浪波浪波浪波浪波浪。 我觉得像快乐的雨涵这种经历的确是会留下很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会有同理心嘛，会能想象出来他的爸爸回家的时候还要带着妈妈和他去大排档吃饭的场景。因为我觉得大排档真的是一个气氛很好的地方，我很爱大排档。我超级爱路边摊和大排档， 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就是把深夜食堂拍成了深夜大排档。大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哇，你这个点评鼓掌，真的。 但我不记得是不是我看到过什么评论，但我真的是有这个即视感。因为你就觉得日本版的那个深夜食堂就大家都安安静静的， 每个人来都带着故事的感觉， 就每个人的就每一个人来脸上就写着我有故事， 我有 你有酒吗？ 对， 就这种。 每个人都写着我今天其实没有很开心，我想吃一碗安慰我的饭。 对，然后就是中国版就是脸上就是五个字儿，没话找话聊。 在我看来，中国版食堂演员身上只有三个字，来一打儿，就很像深夜版的大排档。 有没有？真的，天哥也说了呀，他说老板来两串大腰子，就这种感觉嘛。 的确，也有那个评论员说中国版的深夜食堂不够深沉。不够深，他们把不说话演成了深沉。可是像日本版的就基本上是你真的会能感受到那种他们欲言又止有故事的那种感觉。有可能是喝了两杯，当店里只剩下他和老板两个人的时候，他才能会开口跟老板讲他自己的故事。 我是觉得深夜食堂在日本版当中，他的很多故事，他那个细节和那个节奏把握得特别好。 是的， 你有没有记得他其实出现的第一个人物除了主人翁老板之外，就是那个脱衣舞郎舞娘。 是的， 然后那个脱衣舞娘我记得最深的一个细节， 很经常爱上一个男生， 对，很经常爱上一个男生，然后一定要学习那个男生的就是吃东西的方式，是，然后他当时要的那个鳕鱼就用的是半熟， 是的。 然后等他和那个男生分手的时候，他就说你直接上生的吧。 对，他当时要那个半熟的时候，他还说了，哦，我果然是五分熟的最好吃呢。等分手了之后， 就日本人的那种那摄像就， 这种感觉就真的觉得很好吃。 对，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哎，他分手了，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吃那样的，我要吃生的。 是的，然后当老板问他说，还是其他的客人问他说你分手了啊，他还会回答说谁认识这种人啊。其实敢爱敢恨型的啦，就很可爱，就每一个形象都很鲜明。 对， 你都会想象出身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人，而且身边每一出现一个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蛮 special 蛮特别的人。除了茶泡饭， 但是你知道吗，不管是比如说在酒吧或者是在就是这样的深夜的吃夜宵的地方，你一眼扫过去坐一排，比如说像路边，就比如说像以前三里屯那边会有那种就是路边麻辣烫，现在没有了嘛。然后你就觉得扫一眼就是坐在那儿的比如说五个人并排坐，你就明显能感觉到谁有故事谁没有。 真的吗？ 绝对的。 在三里屯有故事的人吗？ 三里屯很多有故事的人。 我为什么觉得三里屯都是求一打 不是 的人呢？ 不是。我甚至于觉得就是三里屯路边的那种就麻辣烫有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更像就是深夜食堂。 你知道吗，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是那种特别有故事的人会去一些静吧，哎，就不会选三里屯，会去一些小小的不太知名的酒吧。 那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哪儿？丽江吗？ 他们发生完故事之后他们就不想再去三里屯了呀，因为很多人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三里屯。然后呢，你真的觉得三里屯路边的那些麻辣烫啊或者是烧烤摊有很多有故事的人吗？你有试图跟他们聊过或者你有试图观察过什么人吗？ 我有聊过。 我的天哪。深夜碰到你这样的人也是可怕。你都聊什么了？ 我其实不会就单刀直入的问他一些别的问题了。就比如说借个火，或者是那种有事儿没事儿搭一句，然后就会聊起。你会发现在三里屯，因为我聊过不少了，最容易碰到的是演员。 其实你以前就在三里屯路边开麻辣烫店，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以前就是路边的深夜食堂。 以前你觉得最容易碰到的是演员吗？这种有故事的人，疑似有故事的人 是演员。 那我觉得他们是在演深沉， 就是 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就是人生，就是他们就很想演戏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给你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嗯， 演员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精彩的一群人， 是的， 因为很喜欢演。 是的， 嗯， 对。我还蛮喜欢演员朋友的， 嗯， 看看随风的留言，随风说了，咱们刚才分享了那个很容易爱上别人的脱衣舞女郎， 嗯， 他说分手了之后还能继续做朋友吗？你觉得可以吗？ 不太能哎。 大家觉得可以吗？分手之后能做朋友吗？嗯，分手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 我觉得这样吧，我就我们模拟一个场景， 嗯， 就比如说你们两个都以前都非常非常喜欢去深夜食堂， 嗯， 然后你们俩恋爱了。然后你们两个分手了， 嗯，这个时候我不会再去深夜食堂了， 你就不会再去那儿了。 是想问这个问题 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但就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之后，嗯，然后有一天你推开门，你发现他坐在深夜食堂里面已经开始吃东西了， 嗯， 一个人， 嗯， 这个时候你是会选择离开，还是会选择说坐进去，不管说不说话，但是你仍然进入深夜食堂去吃东西？ 我会离开。 如果离开打一，如果进去吃东西打二，好不好？ 嗯， 大家也来就是做出一下自己的选择。 刚才水水给的这个场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可是我真的觉得分手了不太能做朋友哎。嗯，就是既然 你会离开对不对，默默地把门关上。 是的，彼此那么相爱过， 嗯， 然后变陌生人我觉得很可怕，那就还不如直接消失好了。我会打开门然后示意老板我走了，然后我就走，然后老板会告诉他你刚才前女友有在这里，他如果是在深夜食堂等我的他就会追出来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就是 say goodbye。 你看比如说请允许你点开看我了， 谁允许你点开看我了？人家是很傲娇的。什么请允许你点开看，是谁允许你点开看我了？不要点开他，大家不要点开他。 OK， 他点的是一， 嗯， 他会离开， 嗯， 但是天哥说他会进去吃东西， 他说都分手 了，随风不知道在干嘛。 是的，天哥说他会进去吃东西，他说都分手了就甩开腮帮子吃好了。 嗯， 随风说点三，他就是在跟咱们开玩笑吧。我觉得对前任真的态度要明确了，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对前任只有八个字，你若安好那还得了。 但深夜食堂我是觉得聚集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 是， 嗯，你自己有过这样的就是比如说 深夜吃饭的经历吗？ 夜行觅食的经历吗？ 我没有很那种深夜食堂感觉的， 嗯， 可是我有过两次印象蛮深刻的深夜觅食。 嗯， 那次也是在三里屯附近，第一次印象很深刻，因为就喝多了嘛， 嗯， 就是醉醺醺的，然后当时朋友们说一起好饿呀， 嗯， 凌晨四点了，啊，我说我们去吃包子吧， 嗯， 他们就拐进了一家胡同里面的小包子店，但是其实那家包子店很难找，可是他包子很好吃，就是那车都开不进去，你只能停在胡同口，然后你走进去是夫妻俩进的一家小店， 嗯嗯， 然后桌子也是那种很朴实的桌子，就是一个桌子旁边摆那种连靠背都没有那种椅子， 嗯， 你就等他上来几屉包子，蘸着那个醋，那个包子就是那种纯肉包，只卖那种肉包， 嗯， 那种里面就是精肉，然后点点那个肉汁， 嗯嗯， 或者那个刚好那个皮儿特别的软香糯，你知道对于酒后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好的慰藉。那个包子当时给我留下了好深刻的印象，然后呢吃完那个包子出去我就吐了。 喝太醉吗？ 喝太醉， 嗯嗯， 可是后来我真的很想再吃一次那个包子， 嗯， 我就问我的朋友说那个包子店在哪，因为我不记得在哪，没有人知道那家店在哪。 哇哦，好像桃花源记啊。 我一直都很想找那家店。 嗯， 无论未尽什么不知有汉。无论未尽 后岁无问今者， 嗯，但是这个经历给我的印象真的很深刻。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家包子店在哪，我很想在清醒的状态下去跟那一夫一妻聊聊天，看看他们都碰到过多少像我这样的醉鬼在深夜来吃包子。那家包子店好像是只是晚上营业， 就是做鬼生意的。 好烦人呐，啊，你，嗯， 醉鬼了，醉鬼， 嗯，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一次非常深刻的深夜觅食的经历啦。 嗯， 飞飘飞飘说，如果你们去重庆的午夜一两点的街头小摊子，全是故事，有开着豪车的大款。 来，你来，用重庆话啊，重庆话，你不是 开着豪车的大款嘛？有一身大花，打金链子的混混，有假扮的公司白领。有一个人拖着行李的空姐。 是坚持不下去了吗？ 我发 现就是这种不是母语的，我只能坚持两句。 嗯嗯， 因为一个人拖着行李的空姐，你知道这一句我好像还能勉强的编一编，但是如果就是一直编，我就编不下去。 对对对对，嗯， 的确是深夜，你会觉得他可能跟咱们平时就是工作作息上至少有不一样的地方嘛，会觉得有一些咱们平时不会接触到的故事。 嗯，我很喜欢深夜的那种感觉，是因为你知道夜色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隐藏起来。 我要你在我身旁，为我对镜贴花黄。这首歌有两句歌词，你记得什么吗？都怪这夜色迷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来让串腰子再来瓶啤酒。 随风战队已经误认为你是重庆人了，怎么可能？ 我不是重庆嘞，俺是山东人。 嗯， 你觉得夜色真的很容易营造出故事的感觉是吗？ 我觉得夜色会把所有的东西藏起来，你能看到的都是灯亮之处啊。 再来一遍。我真的很讨厌这种突然开始矫情以及突然哲学式的表达。我能看到的都是灯亮之处。 嗯， 灯亮之处隐晦着什么呢？ 就是要亮灯的地方。 我无法理解作者的中心思想，请你给出阅读理解的标准答案。 阅读理解的标准答案就是只要有一个亮着灯的小店， 嗯， 就会有故事。 嗯 嗯， 你觉得人的白天人格和夜晚人格一样吗？ 不一样。 就是白天和晚上两个人会经一个人经常是两副面孔，对不对？ 嗯， 小丫头片子哈哈还有两副面孔呢。 今天你还带着表呢。 刚才那一瞬间你想起来的也是这句话，对不对？ 就是我会想起，我会在脑海里面对比，就是珊珊在白天在早上，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两个已经慢慢的习惯见到早上的彼此了。 是的， 你发现没？ 假精神。 以前的时候我们俩见到的都是夜晚的彼此，对不对？因为每次约基本上都是很少约午饭嘛， 对的， 都是晚上晚饭然后在一起干个什么。 嗯， 嗯，猫小圆问我说你是山东哪儿的人？我是山东枣庄人。你知道枣庄吗？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嘿、hey. 为什么这首歌一定要配黑呢？就莫名其妙想配黑，对不对？为山湖上静悄悄， 嘿，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们爬火车，我们飞，我们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啦，我是山东枣庄人。嗯，快乐的雨涵说见到深夜的彼此都没有精神头。天哥点歌了，说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这歌听起来好好。 我说今晚那么美，你说是的，好妹妹。 你确定吗？ 好妹妹，好妹妹， 好妹妹乐队的是吗？哇、嗯哦，好棒哦，这首歌。 嗯 嗯，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聊的是深夜食堂，所以聊到了深夜觅食的经历。我想问一下水水，你有什么深夜觅食的有趣的故事吗？ 我深夜觅食还真的挺多的。 你是用哪个外卖软件？ 一般不是就是在那个工体附近吗？或者是在类似于像鼓楼那个附近？ 我觉得是因为你住在那附近啦、啊。 我以前不住在那个附近了、 哦， 只是晚上经常去那儿玩。 你是说比如说鬼街吗？ 鬼街倒还好，比如工体的北门、那家三样菜。 啊，三样菜真的很常去， 我就经常去。 还有小龙虾的那个餐厅烧虾吃， 因为我不太吃小龙虾嘛、 嗯， 所以说我就不怎么去。 嗯， 我是觉得每一次深夜觅食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怎么说呢？你都会觉得很不想走。 嗯 嗯， 就是一晚上，你既然决定出门了，那就何必早点回家呢？ 对。 对不对？ 嗯、 都凌晨12点多出来了，为什么要赶在1点之前回家呢？那还不如拖到3、4点。嗯，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其实，在北京啊，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怎么样。 嗯， 就在北京，所有深夜觅食的店都会营造出一种很热闹的幻觉。 对， 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你进烧虾师，然后你进三样菜，你进哪，然后都会有一大堆服务员，然后就说：“哎，您来啦，然后您要吃点什么？” 欢迎里边请。大爷好久没来了。 您是要吃羊肚羊腰子，就开始灌口了是吗？ 就会有一种很热闹的感觉。 是的， 你会发现那北京哪里有深夜可以安安静静的吃碗面的地方呢？有没有？ 嗯，我不知道哎。有一次五洲同老师带咱们俩去的那个日本料理店，虽然不是深夜去的，你不觉得那家店有一点点小小的深夜食堂的感觉吗？因为它好歹来说比较偏僻， 但它12点应该就关门了吧？ 对，它应该就关门了。 嗯， 但是我想啊，因为我住的地方有很多深夜开的餐厅，我住在望京嘛，望京小腰真的是开到很晚。 嗯， 可是真的 望京小腰也是很热闹呀， 很热闹。 你不觉得吃烧烤啊，然后吃这种就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去那个吃的菜， 嗯， 就很热闹呀。 如果一家烧烤店很安静，那真的是做鬼生意。 就是深夜食堂啊， 真的很吓人，对不对？ 但是三样菜是重庆江湖菜了，它不是贵州菜。嗯， 三样菜。 随风问你了，枣庄是不是有很多枣？ 没有，枣庄没有枣啦，枣庄有石榴。嗯，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好吧？知识点，我的天哪！嗯，我觉得刚才水水提出的这个问题呀、啊，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 下。你发现了吗？ 嗯。发现什么？ 就是 深夜可以好好吃。 大家都觉得深夜应该要很热闹。 是的，我觉得你这个真的会给我提了一个醒。 嗯， 为什么深夜就要很热闹呢？是不是因为深夜本来就会太安静了，人太容易 blue 爆泡了，所以大家就需要聚在一起、哎、然后很热闹吗、哎、还说因为深夜都喝多了。 珊珊，你会觉得比如说在一个深夜，然后我端一碗面在你的面前，然后那个房间很安静，你会把自己吃哭吗？ 有可能 会。你会把自己吃哭吗？ 有可能会。 你就会觉得好像无限的回忆就开始就涌过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哎、嗯、咱们开一家深夜食堂吧。 所以我们俩一起，我们一起开一家深夜食堂。 算了，还是交给黄磊老师。但是我真的还想找一个、嗯，可是啊、哦，我明白了。 嗯， 如果这家深夜食堂真的很火的话，它就不会安静了。嗯，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的位子不能多，最多八九个。 位子不能多，八九个是不是？ 嗯， 常客他们还可以互相认识。可是如果真的一旦变成常客的话，八九个人根本不足以维持一家餐厅的日常的开支。哎，可能是北京的特殊的条件吧。 嗯， 如果在小城市，四五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比如说像我的家乡，还真的有可能会有深夜食堂，说不准。 对啊、 嗯、 你就回枣庄开一家深夜食堂呗。 你不想跟我搭档是不是？ 把你派回去。 嗯， 快乐雨涵说，记得我在书店工作的时候，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10点，我在一家米粉摊吃粉，店里的客人只有我一个，老板在盘算着一天的收入，煮粉阿姨在偷闲聊天，然后走进来一个穿着西装套装的小姐姐，坐到了我的对面，说今天我失恋了，可以和你一起吃吗？ 好心疼啊。 天哪，这个好棒的一个画面啊，有没有？ 首先我必须要赞扬一下快乐的雨涵的文笔，他的文笔真的是好的， 很棒的。 刚才跟咱们讲的那个爸爸带他去吃大排档大排档的小故事、嗯、还有这个西装套装小姐姐的故事，真的都写得很好、嗯、就是画面感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所有的在哪儿什么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气氛也都营造出来了。然后但是这个故事真的很悲伤， 很悲伤。 嗯， 嗯，比如半夜的粥店，对，一般卖粥 是的 馄饨这种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 飞飘说了，说半夜的粥店很安静。 嗯， 可是粥店是不是就真经常很像快餐？你看北京那些粥店一般情况下、嗯、那个装潢都是属于比较简洁明了型的，就更像快餐。 嗯， 因为它的确就是客单价比较低嘛，它就需要你翻台快，它不会让你在这儿留很久的。 嗯， 像深夜食堂这种装潢，你就很想在那儿赖着，赖着的话它就挣不到钱啊。 哎，我突然有一个新的发现、啊、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为什么中国版的深夜食堂有点水土不服的原因，是因为、嗯、其实在中餐和中国的餐厅里面、嗯、很少会有餐厅的结构是说一个厨师在中间、啊、然后你围在一圈去吃东西。 回转寿司 唯一会有的，比如说像比如说呷哺、 嗯、 回转寿司这样的快餐店、 嗯、对的。 所以就会发现中国的这个深夜食堂有一种莫名的快餐感。 有可能。 有没有？ 有可能。 我们除了快餐之外，不太习惯有这样的店，是你坐在那儿，然后厨师和老板是在你的对面，然后他在做东西的。 但是日本版的深夜食堂那个好像范围好像小一点，对不对？整个空间更加温馨一些。 对。 然后老板和客人之间其实有一个那个帘儿，它是有一个内在的厨房的，它出来才可以跟大家说话，所以客人还是有那个非常安静的独处的空间。 对。 但是这个中国版深夜食堂就是像铁板烧的那种存在，大家在看着黄磊做饭，在中间表演，对不对？给你煎个杏鲍菇什么之类的。 而且当我看到他们玩果园，就是动物园，就是菜园、果园、动物园的时候，我真的就崩溃了，你知道吗？嗯。 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我们应该完全去批判中国版的深夜食堂了，我相信他们是付出了很多心血去制作的啦、嗯、只是有一些商业化运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嗯、这肯定也不是黄磊老师以及所有演员团队的初衷。 对， 包括你看吴昕被骂得很惨嘛、嗯、但是他在微博上的道歉其实很中肯啊，就是其实很真诚，他说所有的现在的批评都要用今后的努力去弥补、 嗯、对， 我也相信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他也会好好的去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中国版的深夜食堂还是日本版的深夜食堂，教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有一颗玻璃心。 是的， 嗯，就是玻璃心永远会在深夜的时候被砸得很碎，嗯，会很疼。 但是如果你有一颗玻璃心，在白天的时候不把它放出来，你白天依然做那个坚强快乐的自己、嗯、晚上的时候偶尔玻璃心一下，感性一下，伤春悲秋一下，看看深夜食堂掉几行眼泪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玻璃心这件事情是天生的，人生而不同。 我就是玻璃心， 我就是玻璃心啊、嗯、 我们两颗 玻 璃心， 我就很想那我们俩怎么活啊？ 就装在盒子里 偶尔把它放出来就好了。 嗯 嗯嗯，好了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颗小小的玻璃心呢，或者是内心有个非常柔软的角落。 OK、嗯、飞飘飞飘其实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 ending 了，他说其实主要是因为中国版的这个深夜食堂的版权可能是签的太苛刻了一些， 有可能、 嗯、有可能，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度去做一些更改、嗯、 去做自己的一些本土化的变化，是不是？ 具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深夜食堂，不管是日本版的还是中国版的、 嗯、 然后有一个好的深夜的食堂的经历，好不好？ 对、嗯、我看到是中国版深夜食堂的那个导演好像在豆瓣开了一个帖子跟网友互动，嗯 嗯， 就也希望慢慢的可以了解他们幕后制作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了。 我是很希望就这个深夜食堂这个电视剧出来以后真的会有周边的这种真正的深夜食堂真的开起来， 嗯， 我一定会去的。 嗯 嗯，在第二天没有节目的时候， 嗯，谢谢你，你知道我马上就要翻脸了，对不对？好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嗯。那明天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有趣的资讯和话题。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珊珊， 拜拜，我是水水，拜拜。 来送大家一首《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这么丑。要求这么多，你怎么不上天呢？你撩别的女的，以为我不晓得，你怎么不上天呢？宝贝没关系，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扶摇直上就能离，出门左转不送你，这些年你不上